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希望咧听住收音机嘅呢一刻，你的心情都好似节目的名称一样咁 beautiful 啦。同你讲一讲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噶，而明日同埋星期二咧就有几阵骤雨。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而家室外录得嘅气温啦，29度，咁啊相对湿度系82%，加埋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多朋友就谂啦，好似呢个时分咁早咧，都未去到真系好炎热、好晒、好热啫。咁啊，但系天文台咧都好贴心啊，咁早咧就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提醒翻，如果你今日咧都有啲室外嘅活动，又或者如果咧可能有啲高强度嘅运动嘅话咧，都要注意一下天气啦。虽然咧阳光应该系 OK 嘅，虽然亦都有啲骤雨吓，但系咧天气相当之炎热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咗你外出？觉得哎呀，真系好辛苦咁咧。简宁嘅呢一首作品咧，正正系一个 sunny mix 啊，喺阳光普照嘅日子，心情应该大好嘅，好似呢首歌咁啊。 朝早中意浮沉在泡泡，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喜欢家里流行乐漫步，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我最爱玩宝，也爱化妆素。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多么中意他。生命无价，中意自己，一切有些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哒哒滴哒，中意笑，中意说，中意休假。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他，哒哒滴哒，中意看，中意听，中意拣吧。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拥抱一下。 电话号码18723888，有冇开心事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啊？今个早上继续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同你一齐倾啊！ 即影即有，随时在拍照，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喜欢趁你常常十数秒。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我最爱画宝，也爱化妆素。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多么中意他。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哒哒滴哒，中意笑，中意说，中意休假。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它。哒哒滴哒，中意看，中意听，中意拣它。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拥抱一下。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歌声带待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坏了，你唱完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一年送上两位女生嘅作品。有爽朗活泼的刘咏琪，我喜欢的 Sunny Mix 版本，还有刚刚听过这一首来自蔚蓝的夏日倾情。 也是我最深和最后最 分，也是我最深和最后最真。我愿你最终能发现我走 你应该会认得他的声音的，他是林永亮，我为你而生。很多说话可能讲不出口，唱得出口，就好像多谢这一句说话一样。 喜欢记起如何的初遇他跟你，如干一杯那种暖暖滋味，怎么说起？曾无奈分别的凄美，如同成长中必经那句，舍不得你。思忆中给你留座，歌声之中不止一个我，一些歌，一些经。这生不枉过，行李一兜，行李一兜。这么彻底，随缘于生活的细微，才尽力的超出恋爱那关系。唯独是你那个可取替，完场时就是话别别后还有默契。风波中不再无助，只因身边不止一个我。今天起可否跟我下世纪一起过？ 小学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都想起一些生活上的乐事美事，想令到我们今朝早 Beautiful Sunday 的心情更加美丽的话，打电话来一起分享一下。 才是生命的交错，而没有你，我这生会怎过？ 送走了 Sammy 郑秀文的《阿里加多》。跟住嚟嘅呢位朋友咧，而家身处加拿大，令我都谂起啊，我哋两个轻谈新主持同加拿大都有渊源。 失恋了，失恋了，爱注销已注销，他走了不紧要，幸与有那有笑，全个世界都灰了，望向表时光混淡了，流泪了，朦胧无法再对焦，求你 来住笑，而住笑，他走了，心伤了，落雨吹也缺少。但我脑里真疯了，越去想，逻辑越乱了，忘掉笑，茫茫然呆坐至破晓。 子欣，歌曲名字叫做 My Dear Friend。 可能有很多人有朋友身处世界各地，在疫情期间很挂住他们。我就很庆幸我们轻谈有两位猛将在海外回流，可以来效力我们。希望他们的元素和声音带给我们更加多的新鲜感，和我们一起开展一晚又一晚刺激又精彩的旅程。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时过得苦亦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 对于好多个考生来讲，现在面临的就是正值进行中的公开考试。不过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关卡，可能你去到不同的年纪，无论是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你都会有这种李克勤开学礼的感觉，好像要面对一些新的尝试和新的挑战。不过我又觉得，如果你有毅力，有那个心态和又肯努力的话，成功一定是指日可待的。至于几时去到毕业了，几时才行到终点，我睇就应该系睇下你自己嘅坚持有几耐，同埋你想投身嗰个事业行业有几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当局要求外佣在昨日起至到今个月三十号再次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满十四日的外佣可获豁免。在维园的流动采样站，昨日朝早有外佣排队等候。有因佣话，上次强制检测的时候采样要排长龙，今次有改善。亦有因佣表示，检测对自己和雇主家庭都较安全，自己亦都会接种疫苗。另一名因佣对检测表示无奈，但是不明白有一些香港人经常外出，外佣每星期只有一日放假外出，为什么当局不要求那些香港人检测。政府表示，今次外佣强制检测包括三个周末，方便外佣安排时间，亦会和承办商合作提升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的检测量，特别是星期六日的检测数量。外长王毅认为，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对当地和解进程造成严重冲击，为地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他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通电话的时候提及阿富汗的问题。王毅表示，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有重要传统影响，中方认同巴基斯坦为实现阿富汗和平所作的努力。他强调，中方期待联合国能够发挥应有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有必要更加关注阿富汗的邻国，更应该加强互相沟通，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协调行动。另外，王毅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独一无二，在大疫面前，中方将会继续和巴方坚定企埋一齐，直到巴方彻底战胜疫情。全美国最大输油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恢复营运，恢复运作，回复每小时几百万加仑的输油量。殖民管道在社交媒体表示，工作人员全天候工作，以安全和高效恢复输油管道系统的服务，感谢白宫、能源部、交通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支持。较早前，殖民管道遭到黑客勒索攻击，一度暂停营运，关闭几日，引致美国东岸多处出现抢救。有报道指出，华盛顿特区大约八成加油站在当地周末仍然处于无油状态，但是较日前情况有所改善。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短缺情况亦都有所缓解。有报道表示，亦殖民管道向黑客支付近$500万，但是未获得证实。欧洲航天局祝贺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欧洲航天局在社交媒体转发 CGTN 有关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登陆的报道，并向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团队表示祝贺。天问一号在去年7月23号由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经过近7个月飞行，今年2月进入火星轨道。今次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祝融号火星车之后将会依次展开对着陆点全局成像、自检驶离着陆平台，并且开展巡视检测、巡视探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 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原谅之后就到感动，编剧李敏有好多嘢都想分享俾大家听。 哇，香港编剧地位咁低， 香港都系行导演制噶啦。我要讲下导演崇拜制呢啲系，我觉得唯一真系可以左右导演嘅 decision 嘅系强势监制咯，即系可能系香港导演同埋刘德华监制咁咪得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我哋嘅嘉宾有嚟自印尼嘅设计师 Griffin。 Nama saya Griffin, saya dari orang Indonesia, saya udah di Hong Kong 2 tahun. Sebelum ini saya tinggal di Australia, di Inggris, di London. Kerjaan saya sebagai desainer, saya sudah keliling kerja di beberapa tempat. Sekarang saya settlenya di Hong Kong dulu, kerja untuk Make Architects sebagai desainer dan ada di bidang arsitektur dan interior design. 刚刚咧 ，Griffin 佢就提到，佢咧就喺香港住咗两年，之前咧就喺澳洲啦，同埋英国伦敦住过嘅。咁而家喺香港咧就主要做建筑设计同埋室内设计嘅。啊，都好想知点解你会选择入呢行嘅咧？ Untuk saya itu sangat happy banget ya kalau misalnya gedung, proyek, ruangan, interior semua udah selesai. Karena kita ngelihat desain-desain kita mulai dari sketsa sampai detail desainnya sampai nanti jadinya. Dan itu untuk saya salah satu proses yang penting untuk sebagai desainer. Kalau untuk konstruksinya sangat seru karena saya suka kerja dengan tukang, ngelihat bagaimana cara mereka bangun gedungnya. Untuk itu saya selalu bawa pegang proyek dari awal sampai selesai. Dan rasanya itu sangat bahagia deh kalau misalnya ada ngelihat klien udah pakai ruangannya atau orang yang udah beli rumahnya pakai ruangannya, itu kerja kerasnya semua hilang karena saya happy bisa ngelihat proyeknya selesai. Dan karena itu saya kerja di bidang ini. 佢话见到设计由草图变成实物，睇住泥工匠点样起，最后见到客人用紧嗰间房，哇！佢就觉得非常满足感，非常开心。见到项目全部完成晒，会令佢觉得啊，之前辛苦工作嘅嗰啲感觉咧，都会完全消失晒。咁我想知道你之前咧都有喺唔同嘅地方做过建筑设计啦，咁有冇咩唔同呢？会不会边度做嘢辛苦啲咧？ Untuk saya kalau udah kerja di Inggris, di Australia, di Hong Kong sekarang semua sama menurut saya. Tapi memang di industri kita tuh terkenal banyak yang suka overtime, kerja sampai malam. Untuk saya ada beberapa kali kerja sampai malam. Cuman itu menurut saya nggak apa-apa, soalnya saya suka kerjaan saya. Jadi walaupun kerja sampai malam, tapi saya pengennya itu selesai. Desainnya itu harus lebih bagus lagi, coba lagi, ulang lagi. Jadi biasanya kalau kerja orang yang kerja di bidang ini, yang tahan lama, yang suka, itu karena mereka suka kerjanya. Jadi mau sampai malam, kita mau jungkir balik. Yang penting desainnya paling bagus, terbaik. Karena kita semua datangnya dari kesukaan ini, dari passion kalau misalnya ini ya. Orang ngomong, jadi kerjaan kita itu sebagai passion kita, hobi, dan dijadiin kerjaan. Jadi ya memang overtime ada dan memang terkenal di bidang ini. Cuman kalau untuk saya sendiri, saya memang happy kalau misalnya desainnya itu dapatnya terbaik. 佢话其实喺香港、英国同埋澳洲咧，佢都有工作过。其实佢觉得差唔多噶，因为佢哋呢一行咧，大家都知系加班加到好夜嘅。咁但系佢觉得冇问题，因为佢好中意呢一份工作。只要将设计做到最好，佢觉得系最重要嘅。咁我都好想知道你对于香港嘅感觉。如果要拣一个词语嚟形容香港，你又会拣咩字呢？ Untuk satu kata mungkin kata itu seru ya. Maksudnya serunya itu banyak dari mau hidup malam, mau ke bar, mau ke restoran, mau shopping, mau hiking, semua banyak. Jadi maksudnya pilihan itu enggak habis-habis di sini. Jadi untuk saya satu kata untuk Hong Kong itu seru lah. Maksudnya dapat luar, dalam, outdoor, indoor, semua aktivitas itu banyak. Karena ini ada banyak yang membuat dia senang, ada banyak yang membuat dia senang, ada banyak yang membuat dia senang, 擇啦，有豐富嘅夜生活，酒吧、餐廳或者你可以去行街，咁日頭嘅時候可以去行山。哇！佢話室內室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所以佢覺得實在非常之好啊！嗱，咁我知道咧，你亦都好享受喺香港嘅生活啦。不如咧，下一集同我哋分享下你係點樣融入香港啊！今集多謝曬 Griffin，Thank you。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p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 Mengapa?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ak sadari 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位接通的是严太，早晨严太。 早晨啊林小姐。 早晨，叫我林慧得啦。 你好。 你好啊，为什么打来啊？ 因为今天仔仔结婚啦。 哇，那你现在不是应该有很多事要筹备的啦？ 筹备咗都好耐啦，旧年咯，旧年去开始求婚咯。 吓，跟住咧，系咪每一个关卡、每一个过程你都有参与噶？ 系啊。 嗯。即系睇住呢一颗爱嘅种子萌芽啦，跟住之后又定咗落嚟啦，然后就拣咗今年做好日子啦。 系啊系啊，咁、啊嗯、就都拍咗五六年拖啦，咁咯。 嗯，俾几多分个新抱啊？ 乜嘢话？ 俾几多分个新抱仔啊 ？OK 啦 ，OK 啦，诶，唔好赞坏佢嗬，等佢努力啲先。 系啊系啊系。啊 嗯、有冇特别嘅说话想透过我哋今朝早节目同仔仔同埋新抱讲咧？ 啊！祝佢哋新婚快乐啦，生活愉快啦，大家包容啦，咁、咯， 白 头到老啦，都系呢啲说话啦。 嗯，咁啊，好好享受今日嘅过程啦，可能有好多感动嘅时刻啦，同埋难忘嘅时刻啦，好好记住佢咧。咁啊，然后每一日咧，得闲嘅时候谂下咧，又好甜嘅，真系。 咁啊，系多谢你哋啊！ 唔好客气，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件喜事，恭喜晒你哋啊！ 唔好客气啦， 好啦， 多谢你， 多谢晒严太， 好， 拜 拜， 嗱，而家暂时就系大严太啦，跟住晏啲咧签完纸住一拆之后咧就有埋细严太啦，咁啊幸福嘅家人啊，开开心心咁啊，希望佢哋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好啦，听一听下通电话先，早晨。 喂，早晨啊！ 系咪梁姐啊？早晨， 哎、早晨啦、 啊。点啊？ 哎、我好开心啊，同你倾到。 系咩？我哋都未开始倾。 咁啊，依家开始啦嘛。 系、啊，你咁醒嘅，点啊？你咁精灵嘅，你咁早起身噶，个礼拜都。 系啊，我琴日咧，我个孙咧啱啱考完 DSE， 哇，咁啊松晒咯，系咪啊？ 系啊。 有冇即刻出去玩啊？ 开心，有啊。 哇，即系咁好。系咯， 同佢周围去行下，因为佢已经混咗咁耐咧， 系啊， 即系咧，等嗰啲考生咧，真系好辛苦咯。 个精神压力好大嘅，其实嗬，就算咧今日可能唔使考，听日考，但系唔知我今日就紧张到听日噶啦。 咩啊？ 唔止啊，紧张咗好耐，成个月啦， 已经好早期已经。部署紧噶啦， 喂，有部署真系叻仔嚟噶，因为有好多咧都系由嗰日咧去考嗰日先开始谂嘅啫嘛，冇部署噶。你个孙有部署， 阿爸阿妈都好紧张噶嘛，你知 系啊？咁 嗱，你快啲读噶啦，唔系啊，你第日重读仲辛苦啊，又点又点啊？ 咁唔怪之要部署下啦， 系咪 要早啲再展望下嗬？ 系啦，部署就。歸部署啦，但係佢入唔入腦就一個問題咯。 係啊， 所以咧，我依家咧就祝嗰啲考生咧已經係放鬆咗啦。 嗯， 希望佢哋咧考得好成績。 嗯， 係咪啊？咁我想點一首歌咧俾啲考生咧。 嗯， 咁就許廷鏗嗰度問天啦。哦，希望啊個個都。個天俾個福佢哋咯。 你都好追得上潮流喎、哦，你聽許廷鏗㗎？ 唔系啊，许廷铿呢个问呢首问天咧，真系唱得，我觉得佢真系好有水准。 系啊，哦，系许廷铿有好多歌都有水准嘅咁就。 好有水准，但系我对呢首歌咧，真系觉得佢真系进步咗好多。 嗯，你都系有跟住香港乐坛嘅走势 嘅，有啊，好中意听歌噶，有 咁、哦、就好啦。 我以前嘅时代国语时代曲啊，嗯、猫王啊嗰啲。 哇，咁你真系好犀利，你真系咩歌都会涉猎下咁、哎、样。 系啊 ，Patty Page 啊嗰啲 ，Kenji Parra 啊， 好嘢好嘢，真系好嘢。 系、哎，我哋啲冇嗜好系对 啊，唔系、啊、音乐就系一个好好嘅嗜好嚟噶咯，即系你能够累积咗好多音乐上面嘅知识啊，同埋你好记得每一个歌手嘅特色咧，其实真系一个专长嚟噶。 系啊，我对依歌都好有研究噶。 嗯嗯嗯， 多谢你嘅赞赏。 诶、哎，唔好客气， 个个考生考得好成绩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梁姐，好，拜拜。揀嚟呢一首梁姐话想听好有水准嘅文天，我哋一听下一个电话之前，听少少啦，嚟自许廷铿嘅呢一首作品，送俾一众嘅 DSE 考生。 无情悠悠望尽世太轻衰，无眠淡淡细听落叶风吹，无名平平静静只跟自己可相对。 望去去，无痕落在串串面目身躯，无穷前尘旧事渺渺炊烟没法追，如何难受终须一别再见，原来离别方知感觉深浅，谁人两手剥着是红线，现作无数怀念，如何流逝匆匆几年再见，言辞愿在千钧一发最难辨，谁人眼睛昨夜泪流遍，情意只可问天。 好啦，我哋听到嚟呢一度咧，我哋要继续接听下一通嘅电话咯。早晨啊，李太。 早晨啊。 早晨，你好啊，点啊？你几好嘛？ 好啊，日日听你嗰个节目嘅朝早。 系啊，多谢你啊，希望可以多啲正能量，同埋带俾你好心情啦。 系啊， 嗯， 今日天气又好好， 系啊， 咁我都好想话祝我嗰、那个大孙女啦，佢又排第三嘅，咁就听日两岁生日。 哇，好得意喎！呢个年纪 系啊， 系咪开始识得讲啲好短嘅句子啊、说话，或者发出啲好得意嘅声音咧？ 普通啦，佢比较系沉静啲嘅。 哦，沉静都有沉静嘅好处嘅， 好中意笑嘅。 哦，中意笑嘅小朋友就最可爱噶啦。 系啊， 系咪好易氹嘅咧？ 佢唔使嘅， 唔使添。 佢好有性格嘅，系啊。 哦，咁几好凑喎。 佢听你话系啊，佢样好似小丸子咁嘅，个面圆圆咁样咯。 好得意喎！你咁样讲，好似小丸子。 系啊，佢小丸子咁样嘅，啲头发又好顺咁样。 系嘛？系咪个面仔红卜卜嘅咧？ 一般啦，但系佢就好 小丸子系咁嘅位位。是有诶、我哋唔好赞佢，佢曳曳猪嚟嘅，好抵打嘅， 系咪啊？咁啊，我都希望佢又身体健康啦、啊，快高长大啦， 系咯。 咁、我又顺道咧，即系我奶奶咧，今日咧就系佢西历嘅生日，105岁。 哇，犀利、啊！你家族系咪都应该系多长者？ 四代同台噶啦， 好叻、啊！我就系话。真系叻咯！ 佢就系、是我哋嘅元老啦。 嗯，都好啊，佢屋企有个长老，有啲咩咧就带晒屋企人咧翻去探下长老。 系啊，咁佢就住咗去安老院噶啦。 嗯嗯。 啊，咁我哋都疏咗啦，呢一年即系 疫情 去探访。系、啊，因为亦都唔想话惊住有啲咩影响到。嗰、那个院舍咁就麻烦啦。 嗯，都明白嘅，不过只能够忍耐咯。希望大家嘅忍耐咧，可以令到个疫情快啲减退，同埋快啲踢走个新冠肺炎，然后我哋就可以恢复翻正常生活咯。 系啊，因为佢又好得意嘅，我奶奶咧就萧万云啦，咁佢个生日咧，犀利生日咧，就啱啱同我呢、這个啊孙女咧，阿陈欣月咧就同月同日嘅。 嗯。 但是呢我个仔呢又同我奶奶呢就隔两日嘅一齐计旧历嘅生日。 哦， 所以呢 好有缘喎、啊、你哋一家人都。 係呀、我老公又同我女婿又同月同日生日嘅。 哇，全部都系咁样喎。即係我知道啦，到你个孙呢第时要择偶嘅时候呢，第一件事问咗佢先，你几时生日㗎？跟住睇下同我哋屋企嗰啲似唔似，夹唔夹先。 咁就好开心囉。 好 咪 呀。 即係有咩喜庆又一齐聚会囉。以前就个个礼拜日啦、或者係平日啦，咁带佢出嚟飲茶。 而家就要减少咗囉，係咪呀？ 冇啊， 都冇啊。 限制咗你得一两个嘅。 係呀係呀係呀。 仲要距离响门口就距离望入去、就唔可以走入去咁、样。 嗯，是啊，而家好多都个做法是咁样。其实佢俾你喺门口睇已经算好啲啦。有好多直情咧系唔俾家人探访，可能只系鼓励佢哋打电话啦，或者系帮佢打一啲视像电话咧，去到维持或者系通讯咯。 唔得噶啦，因为 都唔得啊。 奶奶真系实在 太過即係高級啦。 嗯， 佢可以即係扶佢坐得到起身， 嗯， 望到人嚇，因為佢都已經係好少即係語言啊，講嘢啊，咁你同佢係啦，因為佢同佢講嘢咧，咁佢都即係隻眼望下就示意嘅啫。咁我都祝晒你哋身體健康啦。 嗯，多謝你啊，我都祝你一家人啦，由即係長老級去到咧BB 級，個個都身體健康，同埋日日都要開開心心咁笑，好似你個孫女咁樣咧，就咁中意笑就最好噶啦。係 啊，佢見到佢好似開心果咁樣嘅。 梗係啦，我聽見你講都甜啦，你講得咁開心。 你就算即係你啲親友嚟啊，唔係成日經常見面嗰啲咧，佢都唔會話大喊啊， 即係唔怕三寶嘅， 唔係咁，即係佢又唔會咁好熱情，但係咧你同佢玩咧，佢又樣樣都點頭，又笑，乜嘢都話好， 咁呢個都 係 乖女嚟嘅。我觉得好乖啊，咁样听落去又可爱又乖，你就好啦。 系、咁佢妈咪教得佢好咯， 系咯，跟住你又教得佢妈咪好咯， 系啊， 系咪啊？ 今我哋又系去度诶，同佢庆祝预祝生日啦。 嗯，好啦，祝你哋个个都有开开心心嘅一日啦，将嗰啲难忘嘅回忆记住咧，时时都可以回味住呢啲开心点滴。 有老有嫩咧，咁你个家庭就会即系好和谐啊，好。即系好有新力军啊，好开心咯！ 系啊，我听你讲咗咁耐，你都即系带有笑意，我就知道你几咁挂住，同埋几咁想见佢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你晏啲咧，即系好好 enjoy 你今日啦，亦都祝你咧孙女生日快乐，同埋呢一家人咧个个咧生日嗰啲咧都系身体健康，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好啊， 多谢晒你， 拜 拜， 拜 拜。好啦，把握时间咧，呢一个钟头要听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莲姐早晨， 早晨， 系啊，到你啦，点啊？ 谂住咧就系、是、星期二咧就系佛诞啦， 系。 咁谂住去长洲睇消息，但系取消晒。 哦。 咁我跟住咧就学入去买啲平安包出嚟，同埋去入边趁下热闹咁样样咯。 你系咪往日都有惯咗年年都去凑热闹噶？ 系啊，因为咧佢嗰度咧有间学校，佛教学校嚟噶，咁你可以去浴佛咯。 哦，即系每一年都系呢个时间，都系会去做呢一个动作噶啦。 系啊，因为四月初八啊嘛。 嗯，咁今年可以搞搞新意思、哦。 今年啊，就净系去买包啦，同埋就系、是、入去浴佛啦，咁咯。咁、就佢入边有啲大戏做咁样样，咁入去睇下大戏啊，咁样样咯。咁同埋咧，就买啲包出嚟送俾啲朋友啊，咁佢哋好开心噶，攞住个包，你知唔知啊？ 系啊，一个祝福啊嘛。 系，因为佢嗰度咧，佢个包写住平安嗰两个字啊嘛。咁、其实最重要嗰都系嗰两个字咯。我哋而家最紧要香港人都系好似个平安包咁，个个都要平安啊。如果唔系，真系好弊家伙啊。因为个疫情嚟得好快嘅。 嗯，同埋都成日都变嗬。 系啊，咁咧就变咗一样嘢，就话咧，我琴日咧都见到啲费用咧，即系去检查啊、剩啊嗰啲咁样样咯。咁、变咗我而家我呢段时间最紧要就系话咧平安包。个个都要平安就系呢样嘢啦，所以我就边打电话嚟都同你哋讲，咁同埋咧就系话咧，希望阿德仔咧佢就已经搵到份工作啦，咁希望佢越做越长咯，咁样样咯。 好啊，咁啊希望你咧，嗱星期三就系佛诞公众假期啦，如果咧。星期三、哦、今个星期三、哦、咁啊、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呢开开心心咁样呢，就算可能有好多呢往时我哋習慣咗个活动取消咗都好啦，都一样可以搵到一啲新嘅意义嘅，同埋好似你头先所讲呢，我觉得好啱啊，平安呢好啱我哋所有人，即係全世界无论喺边个地方都好啦，面对住呢一个来势汹汹嘅疫情呢，都希望大家最后呢都可以平平安安，同自己呢爱嘅人啦，同埋重视嘅人呢都可以留守埋一齐，咁就最好啦。 系啊，所以特登打电话嚟，希望全世界人都要平安包。 嗯，我都多谢你今朝早呢一个分享。咁你其实咧大气电波咧都唔使俾个实体包我哋啦，我哋都好平安啊，即刻觉得。

早上时间嚟到7:07，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香港。 Selamat pagi， 德文德文。 今日咧，我觉得天气嚟讲咧都相当热，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日啦，今个星期嘅天气都非常之热。但系咧，我做即系近来咧观察到有一样嘢咧，香港人同埋印尼人嘅最大分别系乜嘢咧？印尼人咧好似真系。唔系好怕热嘅，嗱，我只系同我身边识得嘅几个格格对比啦吓。我嘅观察就系、当我热到或者晒到咧，我已经要担遮啦，再想加埋顶帽，然后再搽埋防晒出街嘅时候咧，跟住我拎把遮过去俾隔篱嘅印尼姐姐，不如一齐用啦，唔使啦，唔使啦，我唔怕晒嘅。 呢样嘢咧系真系有道理嘅，格 Barbie。因为咧。啲印尼人有呢個 concept 就係咧，如果係好熱、好熱、好熱、好曬、好曬、好曬嘅時候咧，你要點樣咧？ 要 點樣咧？長袖，因為要遮太陽。 所以你會見到有啲印尼姐姐而家都仲係著住啲薄身啲嘅長袖衫。 係啦，同埋咧，如果你去過印尼旅行咧，你會見到咧，你會真係覺得哇，呢個地方已經好熱噶啦喎。但係咧喺出邊嗰啲嗰啲叫做咩 civil servant 啊，即係好似啲印尼啲police 咧，佢啲衫啊，佢啲 uniform 咧係長袖噶。 同埋咧，你而家就算唔好講印尼啦。香港咧，如果你見到有一啲即係信伊斯蘭教嘅姐姐咧，有時咪會著一啲係咪沙拉啊？然之後 嗰啲衫 係啦，嗰啲衫同埋嗰啲包頭啊，各樣嘢咧，其實咧佢哋都包得幾密下嘅，真係可能好多時咧啲衫就比較貼身啲嘅長袖薄物料啦，裙又會比較長啦，再加埋個頭又包實咧，嗱喺我哋覺得應該涼爽啲咧，就係著得少衫越涼爽嘅角度咧，你就會覺得啊，好似真係好熱喎，包到密不透風咁樣。 但係再如果係真係好熱嘅時候咧，你個皮膚直接係有。有太阳晒住咧，系晒咧，系真系都几辛苦嘅。格 Barbie， 就系用翻好薄、好薄、好靓个材料咧，系通风嘅咧，系遮到少少皮肤咧，其实都唔错嘅感觉。但系啲格格嗰啲咧，如果包到头啊、身啊、衫啊嗰啲咧，我之前问过一个人讲，我话就系实在辛唔辛苦，感觉点样啊？佢话系都惯咗先得嘅，但系都系要心。静佢就话，如果心静咧就得噶啦。我话哇犀利啊呢一招。 其实呢个系咪亦都系其中一个技巧嚟嘅咧？即系信呢个教咧，好多时咪会有好多唔同嘅仪式啊，或者系譬如之前讲斋戒咧，都系话有啲道理就系、是、总之我哋一啲全部坏嘅事情咧，我哋都唔可以做嘅。其实呢个系咪同一个道理咧？着呢件衫唔怕热嘅，只要我个心静就可以啦。咁样 犀利啊，真系 真系犀利啊！同埋咧，我发觉咧，印尼姐姐咧同香港人咧，唔知系咪因为个食物。唔一樣咧，即係佢哋食得辣多啲啦。我真係覺得可能係同呢樣嘢有關嘅。對於佢哋唔怕曬同埋唔怕熱，係啊，因為本身個人本身已經係啲血脈比較沸騰啲啊，食得熱即係辣嘅嘢多咧。咁喺對於接觸香港嘅譬如室外嗰啲天氣啊，特別係曬啦或者好熱嘅時候咧，我發覺印尼姐姐唔係好出汗嘅。唔知點解好得意，即係咧佢當咧見到我哋譬如流汗流到好緊要嘅時候咧。我身邊有幾個印尼姐姐，點解我突然之間會咁樣去講呢？因為咧最近咧，我有時間中咧就會去接我個女放學啦。咁放學嗰段時間咧，今個禮拜真係好曬，曬到直情咧成條長龍咧，大家即係好多工人姐姐啊，或者係香港人咧，都已經係哇好熱啊，好熱啊咁啦。但係咧，你見到咧印尼姐姐咧係面不改容嘅。好得意，你完全见到佢哋好似唔怕晒啦，唔怕热咁样啦，好悠闲咁样继续喺度等啦，又唔担遮咧，又唔想戴帽噶，所以我就觉得啊，唔通佢哋真系惯咗印尼嘅气候，所以嚟到香港觉得34度湿湿碎啦，个太阳都唔系好辛苦啫，咁系咪真系有关系咧？ 戴帽呢样嘢咧，啲格格咧真系我觉得系好少戴，好似香港好中意戴嗰啲 bucket 嗰啲帽嘅圆嘅，点讲啊？格 Barbie cap 帽定还是系 cap 帽系印尼姐姐会 都中意戴嘅， 但系类似 bucket 嗰啲咧系圆圆嘅咧，佢 成个渔夫帽啊，即系前边后边都会遮得好紧要嘅。 呢一啲就比较少啲嘅，你见得就系多数系香港人。 又用噶啦，咁但系你话系唔流汗嗰啲系你个区咋系嘛？ 系咩？ 系啊，我嗰度好似都见到都比较大汗。但系我以前咧，我个仔咧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就要翻学嘅，咁佢翻学咧幼稚园嘅时候系跨区嘅，咁咧就系格格带翻学嘅。咁通常咧都同格格讲，咁横掂都系。幼稚園啲時間好短，咁你帶咗佢翻學，咁你買咗啲餸啊，咁然後咧就接翻去就翻屋企啦 ，OK 噶啦，咁一次過行，一次過翻嚟。咁格格咧，如果係真係大夏天嘅時候咧，會點做咧？送咗佢去學校先，然後咧佢原來咧佢又話俾我聽，佢個袋嗰度係有衫啊，有啲毛巾仔咁樣咧，佢話去某個公園沖涼。 哦，即系热得太紧要啦， 佢觉得系会爽啲咯，舒服啲咯，咁佢就会每日都去做呢个事，佢有时间啊嘛，佢话横掂都 要等啦， 系啦，横掂都要等咯，佢日日都系咁喎，哇犀利，哥哥你好叻啊！ 我怀疑我见到嗰啲哥哥可能都系咁样，即系已经冲完凉啦，之后出嚟觉得都冇乜嘢啫，好舒爽啊，好舒服啊咁， 流汗啊，原来啱啱冲完凉出嚟噶， 不过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咧，就是、因为可能咧好多时见到啲姐姐咧。真系嘅，唔系净系话凑翻学或者放学啦，可能都要把握嗰段啲小朋友翻学或者学兴趣班嘅时间咧，去做其他工作啦，可能买餸啊或者打点屋企嘅嘢咧。咁好多时咧，见佢哋真系可能喺短时间里面处理好多个工作，已经习惯咗，即系已经有嗰个耐力同埋嗰个毅力啊。譬如好似我呢啲咧，成日坐 office 咧，咁可能你咪会觉得，一出去晒一阵咧，你就觉得特别唔适应啊，特别辛苦啦咁。但系如果佢哋本身已经系做惯呢一种即系频频扑。或者真的个工作量比较多是劳动性的话呢，相对地那个体力呢同埋能够应付呢一种烈日当空的能力应该是比我哋高嘅。 如果是因你屋企呢喺嗰啲比较鄉村嗰啲地方咧，都唔係間間屋企係有冷氣嘅，最多都係俾你風扇嘅啫。咁變做啲人咧，就係、是、如果隔離左右都唔係好多冷氣咧，就係、是、唔會咁高噶啦。佢啲temperature。咁但係點樣令到自己冇咁熱咧？就如果係真係覺得係幾個鐘之後係好熱，嗰啲身係好黐立立流好多汗嘅話咧，你停一停，然後真係去廁所啊，沖涼房啊，淋一淋。如果係唔係真係用簡易沖涼，都係淋一淋水，降一降温，然後先再換衫先出嚟咁樣咯。 所以你有冇聽過咧？有啲朋友咧初請人嚟姐姐咧嘅時候咧，你就會話啦：，點解佢哋咁中意沖涼嘅？其實就未必係中意沖涼，可能就係因為熱嘅時候咧，又想慳啲電啊，又未必習慣喺屋企開冷氣啦，就反而可能會咧喺做完一啲粗重嘢，成身汗嘅時候咧淋一淋個身咯。 起碼定係洗一洗面、洗一洗手咧。晒到呢度咧，个 elbow 位，即系呢一个 手踭位 咧，都已经争好远噶啦。 咁我可以舒服啲啦。咁希望咧喺呢一种热辣辣嘅天气咧，今日如果系放假嘅印尼姐姐咧，就可以好好享受假期啦。即系睇下你哋系咪真系咁愿意去到室外嘅环境啦，去到即系一啲可能比较热啲嘅环境嗰度聚会咧。但系都要记住啊，因为而家都继续有限聚令啦，同埋疫情期间咧都唔鼓励大家咧出外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如果你真的想放假轻松一点的话，我自己觉得去一些少人的地方会更舒服更悠闲。 Katakanlah bila kau meragu padaku Genggamlah jemariku Melangkah bersamaku lagi Lupakanlah saja semua yang telah berlalu Cintaku hari ini Bukan cinta yang dulu lagi Merangkai 头先听嗰只歌咧，系其中一只我最中意嘅印尼歌嚟噶。 阿格玛比咧，如果系真系有呢个 CD 咧，佢一定揿呢一首歌。 系啊，我一定揿呢只歌，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只歌。我已经识唱个音啦，但唔识唱啲字。 佢答应 in bisah lagi 系 Marion 同埋 Rizky Fabian。 哦，我好中意 Marion 把声啊， 好嗲把声，好甜， 有啲温暖嘅感觉咯，即系喺呢一种嘅歌类里边，能够唱到一种温暖嘅甜丝丝出嚟。 唔系好多呢啲歌手系啲声系咁嗲嘅，系嘛？格 Barbie， 嗯，都可以系嘅。我觉得印尼歌手好多女歌手系比较澎湃啲咯，把声。 澎湃个意思就系、 是，即系比较 powerful 啲。 佢唔算。 嗯，佢可以好 powerful 嘅，我谂，但系啱啱嗰只唔算好澎湃咯。 O、okay, K， 因为我佢系真系歌唱比赛出嚟嘅，系嗰个里面嗰个一个导师都话，你不如行呢个系好甜，亦都系好 嗲個聲個路線，因為係唔多人係咁樣，一聽到就知道係你啦。 哦，咁都幾聰明喎，選擇呢個路線。所以話咧，好多時咧，啲公眾人物咧出道嘅時候或者入行之後嘅定位咧，都相當之重要嚇。有啲你覺得咧，可能應該會紅嘅行業，譬如你覺得大部分嘅影視藝人啊，又或者係歌星咧，都可以紅遍全世界嘅，唔單止淨係印尼啦。我當如果印尼歌手嘅話，可能成個東南亞都可以係佢嘅世界。咁但係咧，有啲咧又可能反而係啲網絡上嘅紅人啊，而家咪好興嗰啲網絡達人，又或者係自己拍片、自己製作自己嘅頻道，所謂嗰啲自己有個 channel 咧，就可以自己製作一啲短片啊，好多教化妝啦，或者係教一啲生活嘅智慧啦、整蠱人啊，乜嘢嘅片都有嘅。咁啊，印尼到底最中意睇乜嘢类型嘅呢啲片呢？ 嗱，印尼嗰啲咧就真系，即系好多人都系有呢个自己个 channel 噶啦。咁就如果系你睇翻咩人啦，夹 baby。但系印尼咧，如果系煮餸啊，去嗰度教人去嗰度整呢啲样嘢啊，嗰样嘢嗰啲系都多嘅。但系咧，印尼个 top five、top ten 嗰啲咧 ，top one 最 top 嗰个咧系乜嘢咧？ 系乜嘢咧？ 真係叫做係 celebrity type 嗰啲， 嗯， 係真係係話俾你聽，佢同啲名人係 friend 啊，我去名人屋企啊，嗱，你睇呢一個明星屋企裡面係有啲乜嘢，係類似係呢一啲嘅， 即係佢真係擺曬喺自己啲短片度嘅，即係公開人哋屋企嘅陳設啊，入去人哋間屋度影人哋屋企啲裝修啊，咁樣啊， 類似呢啲啦。 咁你嗰個明星自己本身唔影嘅？ 咁嗰個明星陣陣間又同佢 collab 咧，大家又係咁樣， 即 係 互影咁。 譬如話係，你想唔想知道 Gabari 屋企裡面係點樣嘅咧？咁我今日去揾 Gabari 食飯，咁就去 Gabari 屋企啦。咁 跟住你就見到我一開門，拜拜，閂門。 咁或者係咁樣，但係應該唔會嘅，唔會嘅。佢拜拜完閂埋門，然後就啊講笑嘅啫，開門又就入去咁樣類似咁。咁就影曬啊！到時入到裡面咧，你就會俾我睇你個廚房啲嘢咧。哇！呢一個幾正啊！呢一個几贵啊！啱啱买嘅呢、這个类似呢啲咯， 即系其实佢都系中意做呢一类型嘅。佢唔系真系单一净系做呢啲嘅咋，即系 lifestyle。你讲话去唔同明星嘅屋企，然之后标榜啊，佢同佢哋好熟噶嘛？ 都应该系熟嘅，因为呢、這個 你点睇得出佢哋好熟呢？ 因为佢而家系一个印尼嘅艺人嘅红，叫做星二代个女结婚。 唔系，即系你意思系呢一个网络红人同一个艺能界嘅仔女啦，星二代啊，即系个阿爸系做明星 嘅，系啦，佢阿爸系明星，而家系直入埋 politics 嘅。 哦，咁佢个女系明星啊？ 佢个女系都系出名噶。 哦， 嗯，所以咧就之前嘅时候啦，我喺讲呢个印尼嘅 number one 嘅呢个吓 KOL 啦，叫做吓，咁佢就话，咦，我话系啱啱结婚，咁佢就话，咦。是不是他结婚的时候是全部电视都去那里 live， 去那里有播的？我说诶，咁样你点解会知嘅？ 系啊，因为呢单嘢实在太轰动了，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对上一个看有直播婚礼的，应该是有没有直播呢？其实即系总之有婚礼片段，我有印象。 啲仔女就会咯，我觉得就 系即系去到呢个级数啦，又或者我有印象看过的婚礼片段咧，有呢一个嘅周杰伦 live 啊！ 我唔記得係咪 live 但係總之睇到有婚禮片段，同埋我會有興趣睇咯。 幾個鐘 唔記得啦。嗱，總之應該好短嘅啫，唔會好長嘅。 你都識講啦，所以呢一個咧，佢結婚咧，佢呢個人結婚，佢過去個太太都係頭先話係星二代嚟㗎啦。咁直情係喺個電視嗰度直播，直播唔係直播一次喎 ，Gabari。因為係印尼人嘅結婚咧，個婚禮咧係真係前一個月嘅時候就嚟你屋企啊，好似過大禮。嗰啲咧都播埋， 即系所有嘅儀式、傳統習俗都牽涉在內嘅， 起碼播咗四次唔同日子，同埋每次播咧起碼幾個鐘嘅。但系 印尼啲電視台冇嘢做咩？ 你唔好理呢樣嘢。總言之係佢嗰個播咗咧係好高收視，好多人睇。 哦，咁好正常喎、啊。如果佢多人睇嘅话，咁多人睇咁梗係攞嚟播啦。如果你话冇人睇，咁梗係即刻唔播啦。 同埋真係 live 呢係唔会有剪接㗎吓、啊、你唔会见到係有啲任何嘢嘅係直去㗎。你真係好似见到人哋嗰啲结婚几个钟几个钟几个钟。 咪住先，我最关心嘅就係到底牵涉咗拍咗啲咩内容係直播出街先。 咁就係佢去嗰度叫做乜嘢呢 ?proposal 啊。 即求婚， 求婚， 求婚开始咧，嗱，跟住你话有仪式啦，过大礼啦， 呢一啲啦。 我哋 fast forward 啦，我想知后边咧，跟住咧结婚个典礼啦。 你典礼系最后嗰个噶啦。 典礼系最后咯，之后咧咁冇噶，即系冇得送埋翻屋企。 第一个系嗰个已经系proposal 啦，然后就有一个 pre-wedding ritual 啦。即係佢係爪哇嗰啲人咧，係佢都嗰啲 ritual， 即係定咗婚先， 類似啦，同埋有個祈禱會都有啊。 哦， 第三， 因為我諗緊你話播出都播幾個鐘喎，咁我又諗唔到到底即係有啲乜嘢可以幾個鐘頭咁誇張咧？ 係幾個鐘㗎？ 即係佢所有賓客入場就逐個影咁樣。 可以㗎。 嗯，我仲以為係由結婚簽紙嗰一刻，然之後去到捉走，然之後送埋佢翻屋企咁樣先。 冇咁容易，冇咁短，冇咁簡短，係真係長好多嘅。 咁牽唔牽涉？到底牽唔牽涉送埋翻屋企啫？ 哦，我冇睇咯，夾 Barbie， 但我見到，我覺得係哇，我頂唔順。 因為我諗緊，如果一個咁高收聽率嘅節目，應該有佢嘅原因噶嘛，即係可能真係純粹係佢嘅魅力同埋吸引力，令到啲人覺得嗯，佢結婚咧，我一秒都唔可以損失噶，我真係要睇到定曬。睇足咁耐先得咯， 但印尼人中意結婚嗰啲 party 噶啦，不嬲都。 嗯，所以可能呢個都係合理嘅。雖然我覺得你個樣好似好迷茫同埋好詫異咁，不過有機會我都想上喺啲網絡嗰度睇下，會唔會真係咁好睇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美国总统拜登先后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同阿巴斯对话。白宫表示，拜登向阿巴斯强调哈马斯必须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又指两人都关注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在持续的暴力中丧生。拜登同时传达美国加强美巴关系的承诺，华府近期已经恢复对西岸和加沙地区的援助。拜登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色列防卫哈马斯的火箭炮攻击表达强烈支持，但是关注记者的安全。内塔尼亚胡说，感谢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强调会尽力避免伤及无辜。外长王毅认为美国从阿富汗闯出撤军对当地和解进程造成严重冲击，为地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他与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通话时提及阿富汗问题，王毅表示巴勒斯坦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有重要传统影响，中方认同巴基斯坦为实现阿富汗和平所作的努力。他强调中方期待联合国能够发挥应有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有必要更加关注阿富汗的邻国，更应该加强相互沟通，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协调行动。 另外，王毅又话，中国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独一无二，在大疫面前，中方将继续坚定和巴方站在一起，直到巴方彻底战胜疫情。新加坡教育部表示，当地七间小学有学生确诊新型肺炎，这七间学校星期一起实行居家网上学习，直到今个月28号学期结束。教育部长陈振声在社交媒体表示，和卫生部正是探讨对学生的疫苗接种计划，为保护学校师生安全，一旦获医学许可批准使用，新加坡将会为16岁以下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陈振声强调会加强当地学校安全管理措施。较早前，新加坡几间小学出现确诊个案，涉及学生在校外的补习中心受感染。欧洲航天局祝贺天文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欧洲航天局在社交媒体转发 CGTN 有关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的报道，并向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团队表示祝贺。天文一号去年7月23号由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经过近7个月的飞行，今年2月进入火星轨道。今次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祝融号火星车之后将依次展开对着陆点全局成像自检驶离着陆平台，并开展巡视探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同埋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新手主人遇到初嚟报道的流浪小狗惊惊青青点算好啊？ 不要心急啊，俾两三日时间佢适应环境，急亦都唔急咗一时，俾佢熟悉咗环境之后，先开始训练佢，就会轻松得多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二台话你知，印尼巨港是印尼古都之一，大约在西元7世纪三佛齐王朝开始在这里建成，作为王朝首都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 在巨港有条木西河，长约750公里，对巨港人而言，这条河非常重要，具有高度经济价值。 木西河早年除了为居民提供日常饮食食材之外，亦都是主要的交通要道，连结居住在各地村庄的百姓做生意。 现在它就变成运输石油、橡胶等必经之路，荷兰人殖民印尼的时候，更加将它比喻为东方威尼斯。 据说作为苏门答腊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之一， 当然有好多独特美食去吸引游客啦。 例如有用榴莲、棕榈糖和少量盐制成的榴莲糕，用青鱼做成口感似鱼蛋的鱼糕，还有很多不同的传统蛋糕，方便游客可以买回家做手信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当然来到朝头早的7点38分，继续收听我们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要提一提大家今日的天气情况。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日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最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和星期二是有几阵骤雨的。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1%， 再加上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还有一件事我都今天都 OK， 就是这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水平二度的。我觉得都好像应该空气是不是挺清新呢？ 哇， hari ini panas banget. Hari ini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dan cerah, sangat panas, tapi ada daerah-daerah tertentu yang ada hujannya. Dan sekarang peringatan cuaca panas sedang ada ya, dan juga ada berangin sedikit, dan ke depan 1-2 hari juga kebanyakan cerah, bermatahari. Dan hari dua hari kemudian juga mungkin ada beberapa hujan.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8%. 首先咧，格先生咧得咪后有问过我啦，就系话如果你喺香港嘅话，会唔会都有即系相类似嘅一啲网红啊，又或者系啲社交媒体上面有啲咁样嘅网络红人咧？咁但我自己咧又觉得，其实香港都算好多嘅，但系我谂每个人咧都会涉猎咗唔同嘅界别。譬如我以前咧，即系早几年咧，我好中意睇嗰啲教化妆嗰啲片啊。咁慢慢咧，其实都多咗咧。发觉系啲教化妆嘅片咧，佢哋自己都觉得个市场可能好窄啊，于是佢哋都会做下其他嘢，即系譬如净系教化妆开始咧，可能又想再涉猎埋其他嘢，例如系做运动啊，又或者系煮嘢食啊，咁即系都会有唔同嘅呢啲类型咯。 嗯，格拉比自己有冇谂过，如果格拉比自己一定要开一个 channel， 咁你要开边一啲类型先会多啲人睇呢？ 多啲人睇啊！我谂我开咩类型都冇乜人睇嘅。 哦，唔系，但系如果系真系谂一谂咧，如果多人睇嗰啲，应该系 music 嘅，因为你可以再听、再听、再听、再听。 嗯哼， 教人煮餸嗰啲，如果真系好好味嗰啲咧，分钟你就真系唔使抄啦。下次要煮嘅时候再睇多次，睇多次，起码嗰一条片起码有人哋睇几次咯，有机会。 我觉得咧，其实教煮餸嘅片咧系几多呢个主妇系中意搜寻嘅。我都见过好多朋友咧，即系如果喺屋企煮嘢食咧，特別係之前嗰排疫情咧，咪大家好中意喺屋企煮飯嘅，即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呢啲街坊廚神嘅出現啦。你真係有發現咧，其實好多人都係上呢啲嘅網站咧去睇一啲煮嘢食嘅短片，因為佢有個好處就係咩咧？嗱，以前咧我哋就中意買本食譜翻屋企慢慢攪啦，又甚至乎咧係阿陳師奶有個秘方煮雞翼好好食嘅咁你就會走去問阿陳師奶，你可唔可以抄個份量俾我啊？即系盐油糖落几多水咧？要点样咧？使唔使滚水啊？定还是系生水咧？咁即系你会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食谱系喺坊间自己流传啦。咁但系自从咧多咗呢个网络世界之后咧，可能陈师奶就已经开始拍片啦。然后咧，佢就可以将佢自己嘅步骤咧 除咗话以前口述咧，我觉得系大家嘅领悟力咧都系会有差异嘅。虽然如果你话个份量上你系量度得好清楚，而你又讲得好清楚嘅话咧，咁当然系可以煮翻嗰只味出嚟啦。但系陈师奶通常教你煮餸系点咧？着两俾啲盐啦，轻轻落啲糖啦，然之后就撒啲麻油，咁即系几多咧？通常你就靠估啦，因为佢嘅着两同你嘅理解可能唔一样噶。喂，我可能系谂住一手拿落去就系叫着两，着两意思系慢慢撒落去啫咁。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影片嘅提供啦，咁佢可能一方面有份量啦。有食谱啦，你又睇到佢啲食材啦，点样拣啦，同埋你又睇到佢自己点样处理咯，即系你唔需要再去陈师奶屋企跟佢学啦，你可以喺嗰片嗰度跟佢学啦。同埋对于一啲初学者嚟讲咧，其实如果你能够咧逐个 step 停一停咧，即系譬如我开完生粉之后停一停。跟住我就搞咗呢个步骤先啊，整到好似同佢段片嗰个样差唔多啦，先再跟下一个步骤再去睇咁，咁变相咪好似发展咗一个新嘅方向出嚟咯。 系咯，同埋陈师奶嗰个片一分钟咧，就俾人哋你一睇一次唔明啊嘛， 吓 第二次再唔明，第三次可以慢慢 loop 啊嘛，夹 vary 咁样咯。 咁我谂我都可以拍煮嘢食片啊，因为我系唔识煮嘢食嘅，咁我就可以教你失败嘅煮嘢食。 都好似好多人睇呢啲嘅喎， 系嘛？ 因为呢啲系啲后生嗰啲系中意睇，因为我都同我个小朋友倾啦。因为而家小朋友嗰啲，你问佢大哥想做乜嘢啊，好多都系话想做 influencer 啊，做 KOL 啊，做拍呢啲嗰啲咧。咁就倾过咧，就话哎呀，妈咪拍食嘢煮嘢食嗰啲唔系太多嘅啫，最多人睇嗰啲就系、是。打機嗰啲 step by step 嗰啲， 我都有聽過呢樣嘢嘅，我亦都有試過 click 入去睇過添，跟住我完全覺得點解等咁耐，好似都淨係望住你打咁樣嘅，因為咧原來佢哋玩嗰啲關卡，可能係去到某一個步驟先至要教你去突破嘅，或者係點樣用啲技巧啦，咁你就要等咯，你就要由頭開始等啦。咁對於我呢啲完全唔玩開嗰啲咧，咁你就可能等咗好耐，都唔知道做緊乜嘢，淨係睇住你喺度玩，我又冇份咁，咁變相就。未必个个都中意咯。嗱，女士，我估都中意睇一啲譬如产品试用嘅片啊，又或者系而家潮流兴啲乜嘢嘅片啊。更加咧，我听到好多人话中意做呢一啲所谓嘅网红同埋 influencer 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收到好多嗰啲试用嗰啲产品啊，即系有啲广告或者赞助商咧就会见你，你啲人气指数都唔错、啊，不如我都寄啲我公司嘅产品俾你啦。咁甚至乎原来呢一行咧，喺呢一方面。面咧都真系容易揾到工作嘅，即系就算你话而家呢一个疫情低迷咧，对于呢一方面嘅影响似乎系比较细啲嘅。 但系格拉比有冇听过咧？喺香港咧都有一个系印尼文个 channel 咧，系都叫做系 top five， 系多人 subscribe 嘅。 系讲咩咧？ 都是讲返去屋企家庭嗰啲情况同埋教人煮嘢食嘅。 係 一个印尼人嚟嘅。 咁我印尼人係喺香港定喺印尼㗎？ 喺香港。 哦、 但係呢佢个 subscriber 呢通常都係讲返印尼文嗰啲人。所以佢个 subscriber 都喺里面个条件我有睇过佢啲片嘅都 ok 嘅。咁佢就话佢自己呢就因为 subscriber 多数都系唔系香港嗰啲、所以呢收入系原来唔同计法㗎喎 ,Gabari。咁因为如果譬如话收入得你要多嘅，香港嗰啲人睇嗰啲咧收入咧系多过如果系印尼嗰啲睇嘅，所以就佢就话系，所以就唔同咯。但系佢自己变做个 market 都大，因为印尼自己讲印尼文个市场大啊， 都大系 啊。系啊，印尼自己成个国家都已经多人啦。如果你出名嘅话，加埋你如果系去外国嗰啲印尼人都可以 join 你啦。同埋譬如话系马来西亚、文莱啊、新加坡啊，识听嗰啲，如果中意你嘅话，都可以 subscribe 你都唔错啊。 但系咧，我又想话咧，我反而觉得咧喺呢个 U， 即系喺呢啲 U 字界嘅网站入边咧，得到嘅收益咧，其实又唔算话真系系佢哋收入嘅大部分咯。其实佢哋主要就可能喺出边做其他嘅工作啊，咁可能就喺呢一啲平台嗰度咧就赚咗个人气或者有个名气，咁然后就再喺自己出边做一啲生意啊，或者系做一啲工作嘅时候咧就有个口碑咯。即系变相会，譬如我当我喺网络上面咧系教化妆嘅，我都识得有一个人系咁样噶，佢喺网络上面教化妆，咁然后佢本身自己真系一个化妆师嚟嘅，咁变咗可能咧就会可以透过喺佢啲影 片入面咧，啲人認識咗佢啦，亦都睇到佢化出嚟嗰個效果係點啦。因為你知啦，好多時咧，你揾化妝師咧，你都會好擔心，到底佢嗰個手法係點咧？你譬如有想睇嘅，好多時譬如你啲新娘化妝咧，都有埋啲 sample 俾你睇，啲頭係點樣整，啲髮型係點樣翹嘅，個妝係點樣化。但你硬係覺得咧，好似淨係睇張相咧，都唔係好夠生動啊，即係唔係好知佢到底個技巧係點樣做啦。咁有條片咧，就好似感覺上安全啲嘅，自己覺得。甚至乎咧，我而家最近見到有一啲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咧，嗱，一個攝影師即係影硬照嘅，咁佢就喺網絡上面咧自己有一啲嘅短片，咁佢短片咧主要都係介紹佢日常嘅一啲攝影嘅工作啦。咁我一初初睇到嗰個題目同埋聽到話係呢一個嘅內容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點解咁古怪嘅？攝影師唔係通常就係、客人最追求嘅就係佢影出嚟嗰張相嘅構圖啊，或者成件事到底合唔合適嗰個場合嘅咩？當然亦都要合眼緣啦嗰件事。咁但係點解佢會用一個短片去介紹佢攝影嘅工作嘅？咁後來我睇完條片我就明啦，因為咧佢係嗰啲咧幫小朋友影相嘅攝影師嚟嘅。咁佢嗰個短片入邊咧。就即系可能有好多人都有啲迷思，就系、到底一个 B B 啱啱出世嘅时候咧，你点样将佢啲姿势咁样扭曲啊，得唔得噶？你哋识唔识噶？ 咁咪瞓觉嘅， 系啊， 唔使 要影到佢好似好舒服咁样咁样瞓得。 呢个真系我想知道啊，但我会睇咯。 系啦，咁原来就系因为呢一啲当中咧，大家有啲疑问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收睇呢一条片啊。咁你就学咗哦，原来其实你想吸引人嘅注意嘅时候咧，你就要去谂呢一个角度，到底佢想知啲乜咧？咁我就尝试去。做呢一个方向咯，所以咩都有可能嘅，我觉得唔系净系局限于我哋而家认知嘅，譬如煮嘢食啊、化妆啊等等咯，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咧，亦都等住大家去开发。唔怪得知印尼姐姐咁中意依家都话，我想试下直播，我想试下拍片啊。 Jalan-jalan, coba-coba kau dan aku jalan.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有一啲嘅资讯咧，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噶。 Perlindungan anak karena kalau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menyakiti bukan cuma orang dewasanya juga kepada generasi selanjutnya. Di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bisa membuat perkembangan pribadi anaknya juga ada dampak buruk, bisa merasa bingung selalu, tidak berdaya, dan juga ke depannya bisa belajar kalau seandainya menyelesaikan masalah cuma pakai kekerasan. Jadi kekerasan itu tidak bisa membuat apa-apa berubah lebih baik. Jadi kalau seandainya di rumah itu jangan biarkan anak-anak menjadi korban dari kekerasan rumah tangga. Kalau mau minta bantuan boleh telepon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semua persoalan dalam keluarga, dalam hidup bisa ada jalan keluarganya, jadi jalan keluarnya. Jadi boleh me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boleh ngomong ke saudara, teman, profesional, telepon juga boleh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lagi. Sekali lagi 2343-2255. 我头先咧听到格先生讲嘅时候咧，我就谂起，我想问一下咧，嗰、那个垃圾系咪即系 also 啊？ 垃圾系 again， 哦 again， 因为我就听到你讲，嗯，似唔似系咁样咧？哦，原来因为咧头先讲紧嘅两个，即系保护儿童啦，同埋咧防止虐待儿童咧，都系同一个电话可以系求助嘅，咁就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啦，2343-2255。咁啊，如果你自己咧，又或者系你身边有人都需要寻求协助嘅话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啦。 Di samping itu di rumah ya, kalau seandainya ada pakai perangkat dari gas juga harus diperhatikan biar pemakaiannya tetap aman dan selamat. Jadi semua barang-barang yang dari gas itu harus ada merek GU. Jadi kalau seandainya tidak ada berarti itu sudah lewat ya dari masa jangka waktunya. Karena di Hong Kong sendiri sejak tahun 2003 sudah semuanya perangkat gas harus ada merek GU ini. Jadi kalau nggak ada merek ini harus diganti. Dan kalau pemakaian barang-barang gas itu perangkatnya harus dicek setiap 18 bul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IMSD. 嗯，系啦，如果想知道关于多啲电器安全嘅须知啦，即系包括咗购买一啲嘅电热水装置啊，应该要点样去选择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嗰度咧睇多啲相关嘅资讯啦。 Dan juga harus ingat kalau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sangat penting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ri COVID-19 dan juga mencegah penyebarannya di masyarakat. Jadi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 dari COVID ini kepada semua penduduk Hong Kong. Jadi yang orang berumur 16 ke atas boleh bikin janji pakai online booking system. Nanti juga bisa nerima vaksinnya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Jadi pusat vaksinasi di masyarakat dan juga klinik yang masyarakat. Dan juga boleh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ada dua macam vaksin di Hong Kong. Kalau orang yang ingin vaksin salah satu itu boleh bikin janji untuk menerima yang mana saja. Kalau seandainya yang vaksin BioNTech itu harus dilakukan dalam sebelum akhir September 2021. Sedangkan kalau vaksin satunya lagi yaitu Sinovac itu bisa diteruskan di klinik privat dan publik.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dapat informasi lebih lanjut mengenai in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Sedangkan diri sendiri juga harus tetap pakai masker, harus cuci tangan, bersihkan tangan, pakai dalam tempat ramai itu juga tetap seperti dibilang pakai masker, dan buang masker dan tisu di tempat yang tertutup, yang social distancing tetap, dan juga hindari keramaian. Intinya kita di rumah juga bersih,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pasti masih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Untuk informasi juga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冇错啦，冇好多嘅老生常谈嘅一啲疫情相关资讯啦。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咧，就系了解多啲。最紧要都系啦，如果今日咧趁住假期想外出嘅话咧，最紧要系首先记住有限聚令呢一回事啦。其次咧就系自己要做好个人嘅防护装备啦，勤洗手，同埋一定要戴口罩。咁啊，记住咧唔好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同埋咧如果你同人有接触过嘅话咧。我觉得咧，其实记住自己嘅行程咧，同埋喺咩时间去过咩地方咧，都系紧要嘅。即系自己知道心中有数，万一去到嗰个区域嘅时候，听到新闻咧， 有一啲確診嘅數字啊，又或者係咧有啲相關嘅情況嘅話咧，自己可以記得，原來我禮拜日嘅時候咧，自己去過嗰啲地方喎，咁所以都即係有一個習慣，知道自己去過邊度啦，大概或者同嗰啲咩人一齊咧，都係緊要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一個美麗嘅星期天，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咧，就係度過今個周日啦。我哋下個禮拜朝頭早六點到八點再見喎，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Like no